地呢？各位同学，今天天气是果真很热吗？哦，因为我今天已经不知道洗地几次澡了，所以呢，今天的这种感觉就是今天的桂枝加附子汤症的感觉。啊，就是你不断的出汗，不断的出汗，不断的出汗。那我实在是有一点，就今天我有一点，刚刚一瞬间我会觉得，到底我是生病了，还是真的天气热啊？因为太像条文里面讲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看回到6-21条啊，桂枝加附子汤症的条文，这样子说不定同学会啊，刚好就顺着今天的天气啊，比较容易想象。他说，太阳病发汗碎漏不止啊，这个当张仲景在治病的时候，如果用到发汗两个字，那你就会知道他有用过麻黄了，因为张仲景用桂枝汤的时候，他说是为解肌，对不对？那两个字还有印象吗？不用抄了啊。那用到发汗是麻黄剂用过了，当然麻黄剂包括了麻黄汤、大小青龙汤啊之类的。那这个发了汗之后呢？我觉得当初我教那个那么不重要的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哦，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在那边讲说，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记得不要加麻黄，其实大概就是为了这种原因，因为就是当你的汗孔本来就是开开的时候，一旦用了麻黄的话，这个人的汗孔会变成类似一个虚脱的状态。那么这是《伤寒论》，我觉得在太阳病的一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啊，我觉得要非常小心的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经方，如果我不晓得同学，有些同学是救生熟面孔，我当然就晓得，但是如果是新同学的话，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伤寒论》这本书如果要讲危险的话，到底有多危险这个点，也就是说用麻黄剂把人发到虚脱而死的例子在临床上是有的，虽然医生不见得会那么差劲，但是每隔一段时间是会有的。 那最容易死人，就麻黄剂里面很容易把人搞死的是大青龙汤吧。所以你看哦，像那个当年倪海厦先生还在的时候，他不是常常会说，哎呀，这些恶性流感，对不对？大青龙汤吃了就好，是不是？常常会说这句话，有没有人听说过？那上次学姐你有得大青龙汤症，对不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闷在里面啊。 闷在里面。那有没有怕冷？ 那一次没有，但是就觉得闷。 但是是脉浮紧的，对不对？但是有闷热的感觉。其实在得到恶性流感的时候，常常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脉是浮紧的，可是这个人里面有一种闷烧或者烦躁的感觉。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大青龙汤是非常好用的。可是你要我们今天的那个大青龙汤的那个麻黄有加到多重啊？有加到6两哦，因为一个麻黄汤里面才几两，才3两还是4两是吧？那麻黄汤就已经一把摇头丸了，对不对？大青龙汤有2把啊。那这个大青龙汤呢？我觉得每次遇到恶性流感，比如说多年前的 SARS 流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有很多中医师啊，大陆那边的中医师，我现在讲这都觉得不晓得我在对什么谈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不晓得同学的那个这个中医界的那个沾染的那个成分到底有多少，就是所以我要话说同头呢，还是都已经啊，大家都已经心照不宣，我都分不清楚那个决断点啊。就是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不是就是大陆那边有一些医师就一直在那边丢出什么克制这种恶性流感的新方子，对不对？然后 SARS 流行的时候就什么，第一个贵到变成天价的是那个很便宜的金银花，是不是？那金银花平常我们在院子里面种就知道，那根本是杂草嘛，是不是？怎么会变天价呢？是不是？然后呢，第二个变天价是什么？是板蓝根，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哦，他们在这些医生，这个现代医生创方，我现在不是要谈那个金方派跟石方派的战争，不是在讲这个东西，而是这些医生会用到这种，因为你看哦， 金银花是一个清热而不伤元气，又有些许克制病毒的效能的药，只有些许，因为金银花厉害的是克制细菌，不是病毒。那这个，那板蓝根呢，是颇有克制病毒的效果，但是很冷很冷的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恶性流感来的时候常常是闷烧型的，对不对？那这个闷烧型的恶性流感，为什么这些医生要创方的时候要绕过大青龙汤去创方呢？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大青龙汤呢，在中医的历史上面呢是履历蛮黑的，对不对？杀人颇有一些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还是绕过去比较好。但是老实说，真的遇到恶性流感的时候，哪一个东西好用？是大青龙汤那边的好用，就是大青龙汤的科学中药，一公克、两公克，你整个人就忽然就好起来了。那完全不是那种大包大包的金银花、板蓝根可以比的。可是之所以要绕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要丢一个方剂出来让民众自由选用的话，你一定不可以丢到金方的这种系统的方剂，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是非常恐怖的，不要说台湾，说不定全世界都有可能啊！全世界婆婆妈妈是同一国的，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你知道吗？婆婆妈妈最会怎么样？是吃好到相报，对不对？这台语我发音不标准，讲了又被影音吐槽，所以不如用国语念了啊！那这个吃好到相报的婆婆妈妈，我记得我从前才在学中医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说，他说我们要用中医征服世界的话，就要先用中医征服家庭主妇，因为你征服了一个家庭主妇，你就等于征服了他全家。哦，这是什么推广中医的狂人要说的话啊、哦？要先攻陷的是家庭主妇。那家庭，大家各位婆婆妈妈们，这个吃好到相报的习惯啊，刚刚好就是金方的克星啦。因为呢，你想想看，如果像我们去看医生啊，如果有个医生他看到你是大青龙汤症，他科学中药开大青龙汤。可是现在的那个中医诊所健保中医，他开科学中药都是一次都开好多包，对不对？一个礼拜的话，有的时候多起来还21包呢，是不是？那大青龙汤就是那种第一包好了，第二包一定要赶快丢掉，不能误食，因为误食的话很容易虚脱而死的方子，就是你毛孔闭，就是说这种麻黄剂都是这个样子、哦。小青龙汤不算，因为小青龙汤吃了以后是从尿尿出去的，不会开到汗孔，那个姑且不论。但是那种麻黄剂类的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有病的时候全身难过的不得了啊，你吃了那一点麻黄，你就觉得哇，整个人变得有精神了，就你会觉得人变得有元气了。所以因为中医是说有病则病受之，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病在那边给他打的话，他帮你打坏人，那打得很开心，就你整个人会觉得哇，整个人就是复活了。可是呢，如果病已经被打走了呢，无病则你受之啊，那这么重的感冒一发就可以打死的药，那等到感冒不在了，那打你的话，那也是一发就可以打死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觉得人类的那个身体啊，其实真的很奇怪，就是当我们身体跟那个西药的化学成分起作用的时候，那西药的化学成分是无差别的起作用，就是非常客观的，就是什么原成分、元素、病毒、细菌遇到这个药，差不多就这个反应，对不对？可是中药不一样，就是人体啊，我们人类活在这个地球这个场域之中啊，其实早就已经跟自然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讯息场的连接。所以如果你是吃进一个自然的成分的话，你的身体是非常的清楚要怎么利用它、怎么代谢它、怎么运转它。那个跟死死呆呆的西药单一成分不一样，就是西药进来的话，以我们中医的观点会觉得，其实你的身体根本不认得西药，就是放他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就对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就是莫名其妙有个人在我家里面打老鼠，好吧打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呢，中药是那个药进来以后，他跟你的身体说一些话，说你要不要把灯打开，你要不要把窗户打开，然后你就说好好好，让我打开，就中药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就是你跟中药是熟人，就是人的身体跟自然界的成分都是熟人，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西药的话反正就是这样子，副作用就有毒就毒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西药的话，有效的药一定就是有副作用的，几乎可以是这样讲。我爸爸的口头禅就是说，没有，如果有一个西药是没有副作用的，那一定是没有效的了，那安慰剂。 因为有用到那个成分，就有那个成分的毒性存在。可是中药却是不同的，中药的话就是有病给他打的时候他不是毒，没有病给他打的时候他就是毒，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我们在开始这个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这个麻黄剂最容易给人的错觉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哇精神大好，所以你会觉得第二包一定更补。那这样子的话就让大青龙汤变成中医药杀手排行榜不知道第几名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吃西药你没有什么吃过头的问题，因为副作用就是在那里，你吃了会怎么样不舒服，会什么肝不好肾不好人没精神什么什么都就在那里。但是中药不一样，所以就是第一包有效的第二包就有可能吃过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外面中医他一个礼拜的份21包药，他能够给你21包都煲大青龙汤吗？因为你自己哦，第二包都可能死人的。那你知道现在婆婆妈妈多可怕，对不对？医生跟你讲说你要很小心哦，这个不可以吃第二包。你看医生也敢叮咛你那个吗？像我就不敢，因为像那个婆婆妈妈都会什么瞬间遗忘大法，对不对？就是你跟他讲了之后，他回去跟你欢掉，是不是？所以根本不可以讲，也不可以开，是不是这样？我现在在教书都怕你们有瞬间遗忘大法，就是。因为偶尔都还会听到同学家里面吃错药的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要小心一点。那这个，所以呢，光是叮咛你这个人第二包药不可以吃错都已经很难了，对不对？那结果呢，就算叮咛的好了，然后呢，这个婆婆妈妈就常常会怎么样？吃了一包药很爽啊，舒服啊，病好的特快，这药是仙丹呐、啊。然后呢，以后他家那个药，他就那大家都很勤俭持家，那个药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然后从此以后，家里面不管谁感冒，都说我上次吃这个超有效的，你去吃，然后就把人家害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一些很强而有力的好用的经方，像外面的这个健保中医能开嘛，是不是？这个而且大家都很会推卸责任，对不对？吃好了呢，也不会来送礼物给你；那吃死了的话，你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忘恩负义之人很多啊。所以就变成大家在面对这种什么 SARS 啊这种东西的时候，这种恶性流感的时候，都要创一大堆，就是那个方剂啊，以我们以经方的角度来看，就是落落长，就是那种药都是，哎呀，就是好像做了很多多余的功的药。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你如果要丢出一个方剂大家都用的话，那种一刀就戳死你的那种方不能开。所以就变成，因为金银花的好处就是它虽然能够清热下火、哦、可是它吃到很多很多很多都不会把你凉坏掉，所以这是全民可以乱吃的药，就是不伤气血，就它非常消炎，可是完全不伤气血，这个药是好在这个地方。但是呢，金银花的这个好处呢，要能够把那种大热退掉，不伤气血。以我的话，一开的话，一碗药里面金银花我都开到2两，多的话可以开到5两，现在剂量的2两5两啊、哦，所以一定大涨价嘛，对不对？因为要放很多嘛，那个3000-5000没有药没有用的呀，那个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跟各位讲一讲。那所以呢，当我们这个人的汗孔被麻黄剂打开了之后，就会有副作用了。那其实哦，麻黄的副作用这整个的话题，我现在内心是颇有一点点天人交战，就是要今天讲还是以后讲？因为今天讲的话，这次2个钟头又是只一这个父子讲完就下课。但是我想还是以后讲好了，以后讲到黄芪的时候，我再反过来讲这件事情。糟糕，下面那个玉屏风散就讲到黄芪，不行，这个毒理学现在就要讲。可是一讲的话要拖时间了，各位同学撑得住吗？会不会好恨我、哎、呦，这个课这样子拖法，因为就是麻黄跟人的免疫力的相关性跟黄芪跟人的免疫力的相关性刚好是同一个话题了，所以要讲就要一起讲。而且刚好桂枝加附子汤今天变得很重要，是因为今天阳虚的人很多、哦、那你知道阳虚的话，我们说一个人光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什么自律神经的话题，对不对？当一个人比较处在耗损的状态的时候，他自然能量就比较不足，对不对？处在阳虚的状况。然后呢， 哎，对了，讲到麻黄这种东西哦，这个药我们在中医的世界看得那么的谨慎，就是在经方的世界是很小心很小心在面对这个药的。以后我们学了麻黄汤的话，你会看到张仲景有所谓的麻黄九禁，就是有九个状况是禁止使用麻黄的，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如果犯到麻黄九禁的话，你就不可以用麻黄汤，你宁愿用什么小建中汤给它慢慢补，用桂枝加附子汤之类的把它慢慢补，补到这个感冒拖十天才好都没有关系，千万不可以犯到麻黄禁。这是张仲景是非常非常小心在使用这个麻黄的。那可是嘞，糟糕，小芳助教会不会被卷入是非啊？就可是像小芳助教在中医诊所打工哈，他就说现在来看中医的人常常就是要中医减肥，那中医减肥的那个医生在就是药包里面常常就是开一个礼拜的麻黄剂，就是麻黄什么什么汤这样子，就是有麻黄的，因为麻黄可以让人烧脂肪嘛，所以让人发汗烧脂，所以我会觉得说，人家都说金方很凶狠啊，这个后代方比较温和啊，那这个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现在的减肥医生开药很狠的呀，对不对？都是厉害的药再给他开下去的，是不是？就像是还有一个减肥很有效的方子叫做防己黄芪汤，其实照理说在张仲景时代啊，防己黄芪汤可能也不凶狠，因为那个时代的黄芪好，黄芪能够补嘛，所以防己就算泻你的肾不会泻得很伤。可是这个年头啊，黄芪的品质是逐年下滑，可是防己的这个毒性呢却是常年屹立不摇，就是好东西都品质下滑，坏东西就一直稳在那边啊。所以今天防己黄芪汤 我就有一点怕吃到防己类的药，我就觉得吃了之后那个肾脏啊有一点耗到的感觉，耗损到肾气的感觉。那但是这也是今天减肥常用的方子了。但是你说不能用吗？不会的，因为如果你刚好有那一种肥适合用的，那还是有肥则肥瘦之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有一点偏差的话，那那个药会把你的肾脏掏得很空就是了啊，整个人会整个腰就啊这样虚掉那种感觉，所以不止腰虚，连胃都会被伤到，就是这样这样的。那这个黄芪跟麻黄其实在张仲景的世界里面几乎是不相关的，简单来讲就是麻黄用在伤寒比较多嘛，对不对？发外邪发风寒的情况比较多。那黄芪用在杂病，或者是用在这个三焦有湿的时候，什么桂枝芍药黄芪汤之类的东西啊，那黄汗病的桂枝加黄芪汤之类的。那这一些用到黄芪的东西，其实在张仲景时代你也看到张仲景用黄芪跟我们后代用法非常不一样，就是后代的人用黄芪是在补这个人，对不对？可是张仲景不是那么的强调用黄芪补，用黄芪补很清楚的有在用它补的哦，一个是黄芪建中汤，一个是蜀玉丸。那至于说防己黄芪汤，你可以说它是在克制那个防己的那个耗损，但是其实防己黄芪汤里面要抽掉皮下的脂肪跟那个水毒哦，那其实是黄芪生姜这一组的组合是会用到的啊，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补还是不是用，是不是用它来补。但是这些枝微末节的话题啊，先不能再岔出去了，我们先拉回主题。因为会用麻黄的副作用，你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上面啊，像有一些人他熬夜，他可能会吃一些很提神的东西，对不对？那当然提神的东西呢，有一路的提神的东西是不伤身的，就是什么牛磺胺之类的成分，你知道，就是那种东西是帮助肝脏解毒的嘛，所以就是让肝脏的那个化解毒素的速度比较好一点，所以你就比较累的不要那么惨一点，所以这种提神的饮料我基本上是没有意见的。可是另外一种提神饮料就是比较是咖啡因类的，对不对？那今天用咖啡因其实都已经是西医了，经过一番法律的制定比较收手了。那在之前一个世代的提神药，有没有听过安非他命这个东西？那现在市面上应该已经没有卖安非他命的提神饮料了吧？是不是？就卖的话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就犯法了。可是我相信现在市面上的感冒药的西药里面，可能还是有安非他命的成分的，对不对？ 同学也不点头，我想大家都是茫然无知的状态。啊，对不起，啊，学姐点头，谢谢。有没有？ 有啊，前一阵子新闻还有人带那个咳嗽药水去国外就被抓了，因为里面有安非他命成分。 对对对，像我上次去欧洲哈，这次去欧洲就在船上遇到一个黑人呢，教中医的。那结果就是他在船上当中针船上的船医是一个针灸师。然后那人口才非常好，我觉得比我还要好，就是用英文讲中医来讲那么好。那结果，因为我是吃螺丝大王，我听到人家不吃螺丝都觉得哇好强啊。那个黑人，那我跟那个黑人呢有就聊到一个病怎么治，对不对？我就说要开什么，他就说你不知道我们美国不能开麻黄啊。我说你们美国那么可怜啊，但是。所以你知道他跟一个他的船上的另外一个也不能还没有变成他病人啊，就跟那个人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要我开这个方的话，那我们要到加拿大去开，因为加拿大还没有禁，但是美国已经全面禁止麻黄了。我听了我就傻掉，我说你麻黄禁止了，你这个多少地方手脚施展不开啊，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跟进什么，就是你进什么那个从前那个什么龙胆泻肝汤把人吃肾衰竭，所以就说又说要进什么很一个很冷僻的什么药，什么马兜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进了我根本不在乎，反正平常我也用不到嘛。可是麻黄你给我进掉的话还得了？这个很多方子我没有替代的药品了，所以美国现在麻黄被封杀了，然后美国现在一大堆人在那边说我们要复兴经方，我倒看他怎么复兴哦。但是呢，在这个麻黄剂这个东西啊，它的厉害，你在有没有告诉我呀？ 没有，我都开车到加拿大吃药，再开回美国。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太奇怪了， 真的就是开车到加拿大去煎一碗汤，然后再冲回美国， 喝完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对，真的变这样子。因为如果真的有那种恶性流感的话，还是要闹麻黄啊。那更何况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东西，一些比如说肿瘤类的，你一定要用到羊喝汤的时候也会用到麻黄，所以这是一个。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小巧的手段嘛，对不对？来台湾把那麻黄什么做成药粉药丸，然后再带回去。但是还是有风险，你被检查到了还是不得了的。那个上次被检查到带安非他命感冒药的那个，有什么处罚吗？就没收而已嘛。 还蛮严重的， 蛮严重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生病不要到美国去生啊。对，因为在那个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吸毒的人的那个毒药的分类，因为毒药的分类画出来以后，对一些药理我们比较清楚。就是首先我们毒品目前为止，我们地球上的最高等级的毒品是鸦片或者海洛因那一类，对不对？我这边要写，我写一就好了，好不好？不要再写什么海洛因或者鸦片了，我懒得写了。 骨科碱， 哈，骨科碱，对不对？写个骨可以了吗？好，那这个，然后呢，下面有一个人工合成代替鸦片吗啡的东西。叫做什么来着？我熊熊想不起来呀。叫做三什么东西，还是什么？糟糕，我自己教书的都想不起来。我跟你讲，我那个字是每次都忘掉，所以我前几天还特地打电话去问朋友说那个是什么东西，让他教我这样的背一遍，然后现在又忘记了。啊？对对对，美沙东，美沙东。 哦，美沙东，好像食物的人。那前一阵。 哦，这减肥药也开到这个啊，这个很厉害耶，这是人工吗啡耶， 对对，人工的，还不是 人工吗啡， 还不是植物吗？ 不是，是合成人工吗啡，所以它的药性是，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一级毒品的话，这个叫1.5级。OK， 然后二级毒品呢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安非他命类，那安非他命类呢？我们称之为 K 系，那另外一类呢，称是摇头丸系，我们称之为 E 系。 那个我们是谁我都不知道，其实是我个人这样叫而已，我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叫他的哦。那这个 K 系跟 E 系的差别在哪里呢？是这样子，就是 K 系的那个安非他命类，我为什么要提到，就是因为麻黄里面有麻黄素，对不对？那麻黄素呢，遇到盐酸就会化合成安非他命，所以常常我那时候问了我们药学系的同学，我说，哎，这个一碗原方原帖的张仲景的麻黄汤折合成安非他命是多少颗摇头丸啊？他说40颗还是60颗，忘记了。所以你真的是嗨死人的药呢，对不对？难怪会 overdose， 是吧？叫什么吸毒过量？英文怎么讲？我可能讲错字了。反正就是，所以很可能有吸毒过量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没有，但是中国人的为什么？像你如果是 K 他命这种安非他命类的东西，你给人家这样子一次40颗灌下去，我想是必死，对不对？那种单一成分的西药这样子一定会死人。可是天然的麻黄这种植物类的东西就很奇怪，就会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人受之这样子。那你想想看，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同学是不是可以能够有一个理解，就是其实那个恶性流感是很凶狠的东西。就是像那个欧洲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不是欧洲大流感嘛，对不对？那一个流行都是死很多很多人的，可能是以千万人计的，对不对？那张仲景那个时候也是遇到恶性大流感，所以才气得写《伤寒论》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说，遇到这种可怕的这种病毒性瘟疫的时候啊，你就会不得不向这种凶狠的药求助，因为到底天然的麻黄，我们人体跟它是有一点默契的。所以就是这个病，如果我不吃麻黄的话，我就会死翘翘了，所以要吃。可是吃了之后呢，就会病一好就一定要停，或者病快要好就要停。所以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讲什么，麻黄开了汗孔之后，如果还有同样的症，你吃桂枝汤收工了，你吃小建中汤收工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再动到第二次麻黄了，因为它只是要开那一下，那一下开了，门打开了，你以后慢慢赶都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当然有病的时候吃麻黄跟吃安非他命其实效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安非他命是化学成分啊。但是就是你，因为安非他命是单一的化学成分，所以你吃它的结果一定就是整个人嗨起来，就是超级提神，对不对？那但是麻黄的话，它是混合成分，是天然成分，所以它就会遇到病的时候有这样作用，然后不遇到病的时候就把你嗨死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麻黄很容易让人家误食的时候会狂汗不止、虚脱而亡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哦，现在的外面这个吸毒的人，好像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毒品跟色情可能是有相结合的，对不对？同学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吧？就是说在性行为的时候用毒品助兴，好像变成现代社会人的一种休闲，是吧？我不太确定啊，就是他会觉得反正吃死以前停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以这两个来讲的话，上瘾性其实不高的啦。这个一跟1.5的上瘾性是非常高的。这个的话就是吃像这个 K 字头的啊，其实 K 字头都是我掰出来的字，我还讲的那么理所当然，真是抱歉。这种 K 系的药吃了之后，就是你会连续几天很累很累很累，因为它把你的精神都一下子嗲出来透支掉了。那麻黄用错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调性。那 E 系统的呢，是你吃完之后就会这个人陷入相当高度的沮丧状态，以及会有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分 K 跟 E 呢？因为这两种毒品啊，跟色情活动结合的时候都会有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 K 系统的话，你就会变成怎么样？就会变成你在进行性的活动的时候呢，非常的有精神，然后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这样的平常做就觉得不行不行要睡觉了，现在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就不要睡觉。所以这个是 K 的效能。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受度的方向，就比如说你从前你做一做会，我为什么一直要拿性行为当例子呢？有没有别的事情？就熬夜啦，就是你平常会撑不住的一些事情，你用了 K 系统会撑得住，这样子讲。 所以好像在古老的年代这是一个提神药嘛，对不对？安非他命是提神药，就是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西医都还能够合法的开出安非他命给人家当做是就像喝茶喝咖啡一样的，好，所以就是超级提神药，对不对？让你撑得住。可是撑得住久了，你就会知道会受内伤，对不对？人不要撑得住，根本就不要撑。那这是 K， 那所以呢，这个 K 啊，简称是亢奋系，就是这个 K 跟一两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是什么呢？一是放松系 ，relax 是这样拼的吗？我英文从来不写，这样子写吧。我为什么不写放松两个字？我一直在吐自己的槽。 因为话很多，可以解释。 对，那就是放松，让人精神涣散。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要用 K 他命来提神，你好像我们一般人是可以理解，对不对 ？K 他命提神，我们能够了解。那这个一字头一字背的，就 ecstasy， 就是狂喜这个字的英文，就是或者说摇头丸。那一这个字呢，就是让人所以。K 他命这种 K 系统的毒品用了之后，人会变得很嗨很嗨很嗨，然后一字头的用了，人会变得很忙很忙很忙，懂吧？这个效能是不一样的。那么那这个一字头呢的作用点，像 K 字头的作用点，讲简单一点哦，我若用中医的结论来说的话，其实是最精确的，就是会掏空你的骨髓，是真的如同字面上所说的掏空你的骨髓。那这个像我们用了麻黄剂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近这个年头，其实吸毒的人不少哦。那吸毒的人不少呢，那可是看西医院的看西医生的人也不少，对不对？所以西医生就会有机会观察到吸毒的人他的体内的那个生理状态是如何，就是他会发现啊，西医生发现的，因为我原来不知道麻黄那个作用点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西医生发现吸毒的人的生理现象，我才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像我们说人的免疫力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白血球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球，其中有一种叫淋巴球，那淋巴球的比数比较能够代表到一个人的免疫力的强弱，就大约而论啦。所以一个副交感神经比较旺盛的人，通常是淋巴球的比数比较高的，就是比如说 以这个淋巴球的比数来说，副交感神经很旺盛的人，比如说小孩子，淋巴球的比例到达 50% 是常有的事，但是超过 50% 的那种太多淋巴球的人，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这个人叫疫病患者，就痨病的相反了，好逸恶劳的疫。那疫病患者是怎么样呢？就是一语而不能加，淫虫而不能落，很容易过敏。就小朋友常常会过敏，可是他有的时候长大了，压力大了，他淋巴球比例降低了，他就不过敏了。因为他如果他是淋巴球比例高的小朋友的话，那父母多揍一揍，多骂一骂就好了，就是给他一点压力，让他交感神经紧张一下，他淋巴球就降下去，就不过敏了。就是因幼而过敏，如果淋巴球比例是超过50%的时候，那是疫病型过敏，所以不可以疼爱哦。那现在很多人说，我小孩过敏体质，哎呀，这个不可以摸啊，那个不可以碰，拼命疼爱，让他越来越疫。那这样不行啊，逻辑错了。那这个，那如果淋巴球的比数呢低到差不多只有30%那么少的话，那代表这个人是交感神经很紧张的，他是痨病体质，这样子。那这个，那但疫病体质人是免疫力过多，痨病体质是免疫力过少，所以我们一般看免疫力大约是从淋巴球去抓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用了 ketamine 或者是麻黄剂，而是常常用的话，他在西医院验血的结果会是他的淋巴球比数非常高，所以医生会说你的身体好强啊，因为他会觉得说这免疫力真的太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但是问题是人体的这个淋巴球的分布是这样子哦，其实正常来讲人的淋巴球 有299%都是在淋巴里面的，不是在血液里面的。就是血液里面的淋巴球原则上只占到大约1%的量而已，就是冰山的一个角角。真正的免疫力是在淋巴里面，不是在血液里面。可是呢，你用了这种麻黄类的药之后，它就会把你淋巴里面的那个淋巴球呢拽出来，这样懂吧？就是硬把它调度出来。所以它总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在验血时候如果只看白血球里面的淋巴球比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免疫力应该是超好的，应该是身强力壮，百病不生。可是呢，通常在西医院啊，这个年头啊，被验到淋巴球比数过高的成年人呢，那都是很容易生病的成年人，因为他那个是从淋巴腺里面透支出来的，这样听得懂吧？就吃错了减肥药，或者根本就是有在吸毒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吸毒呢，他吸到了一定的年份，或者这个太太阿姨小姐啊，吃这个减肥药有麻黄素的，吃到了一定的年份，他虽然其实我跟你讲啊，类似这个 ketamine 的药还包括什么忧郁症的药、躁郁症的药，都是这个路数，就是化学成分是接近的，所以吃忧郁症药、躁郁症药的人也会有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就会验血，就觉得他的免疫力应该是很好、很好、很好。可是你一直血验到的淋巴球都很多是没有错，可是呢，他的骨质却越来越不好。也就是说，当他的淋巴球在这样子的被透支出来的时候，那个淋巴系统哦，要讨救兵要往哪里讨的那个问题。我要说的是，像我们今天的西医，不是说免疫革命在肠道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同学有没有看过有个东西叫做蛛网油？这个东西就是猪的肠子旁边有那个油网，对不对？可以拿来包香肠，那个希腊菜的那个。那个蛛网油，就我们人的那个网油，其实也就是一种淋巴，对不对？那就是肠道旁边的那个网油在那边制造淋巴球的。所以你要让肠道常常都是不要被一大堆食物弄到很累，它才能留力气去制造淋巴球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免疫革命会说，你要吃少一点啊，不要给肠道太多的疲倦，对不对？因为它这个肠道如果被累坏了，它就没有力去分给那个网油去制造淋巴球，你的免疫力就会低落了。所以肠子要常常清空，人才会长寿，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观点里面会觉得免疫力是从肠道出来的。那当然小孩子是从胸腺了啊，但是成年以后就变成以肠道为主了。所以在中药里面最能够支持到肠道制造淋巴球的功能的就是黄芪这一味药了。所以我们下面那个讲义下面不是有附一个玉屏风散嘛，我是为了玉屏风散在讲这个东西的。就是你灸足三里也好，你用黄芪剂也好，它的功能都是在刺激肠道产生免疫力，这样子听得懂吗？所以我说足阳明胃经，对不对？的足三里这样子连上来，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做事情的。所以这是一个以中医西医放在一起找它的交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好像还算是合辙合拍的事情，这是一路。但是呢，还有另外一路呢，也蛮有趣的，就是人的淋巴系统。如果你要说是中医的什么的话，中医有一个词叫三焦，你有没有听过啊？就是人体的各种的魔王魔王啊，就是你很明显看起来像魔或者网子的东西就算到三焦去了，对不对？那肠子旁边的网油不是很像是魔王吗？是不是？所以就是当然三焦其实我觉得以后讲到柴胡汤的时候一定会再次强调，就是三焦其实包括了能量的三焦，就是我们灵魂的这个能量的壳子。所以三焦还是有无形的部分，所以难经里面会说三焦是有名无形，就是它有这个名称但是没有具体的存在，这样的说法也是对的。好，所以 以无形的存在来说，它是我们人体能量的这个模子，那以有形的存在来说呢，可以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淋巴系统，姑且这样说哈。因为《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说什么三焦是厥毒之官，厥毒是什么呀，就是挖水沟嘛，啊，就是人体里面挖水沟的，那就是淋巴了嘛，是不是？就有形的，因为中国人的中医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加在一起的，所以有形的三焦的观点，也有无形的三焦的观点，那我们两个都要学，反正开药都是一路开过去就对了。那这个有形的三焦我们姑且算是淋巴的话，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是难经里面啊，我忘了内经里面有没有黄帝内经有没有讲一样的话，就是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叫做三焦出于命门。就是在西医的解剖学啊，会觉得人的肾上腺的机能跟人的淋巴系统的机能会有关吗？对不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会觉得说中医要讲人的这个命门蔓延出这个三焦，当然我觉得讲到一个比较原始的啊，比较形而上的玄学的观点来说的话，你可以说就是好像这个人啊，他的一个受精卵要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他就会从那个胚胎的那个好像命门的地方呢，伸展出一个能量的模子，然后这个小 baby 在依着这个能量的模子长成这个肉身，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形而上的身体观会是这样看待的。那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的科学也有验证啦，就是有一些能量照相术会能够照得到，就是一片树叶在长出来以前，其实已经先有一个树叶的能量的网子先出现了，所以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三焦出于命门，我觉得一个原始的角度可能是在讲这个能量上面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回到有形的身体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命门这个后腰这个地方跟人的脊椎是不是很有关系？那么如果能量的世界有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有形的世界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可能会有，我觉得这是同步同调的事情。所以当你再用这种麻黄剂类的东西啊，去掏空你的淋巴的时候，因为掏空的时候你可以血里面淋巴球比较多，显得你比较有免疫力嘛，我们中国叫什么外强中干，对不对？那这个掏空你的淋巴的时候，你的太阳区块会变得比较强，少阳区块会整个弱掉，然后三焦少阳区块的三焦觉得空虚了，它去哪里调度它的所求？当然以西医来讲，免疫革命在肠道，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中医来讲，就是它会从命门那边去所求它要的东西。那所求到后来，我觉得就变成西医今天检验到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期的用减肥药还有这个什么躁郁忧郁症的药以及吸毒的人，他们的骨髓都坏掉了，这个造血机能什么都坏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好像回到中医的看法来讲，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医俗话说的，哎呀，这样掏空骨髓啊，掏空骨髓啊，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意义的，对不对？不过中医很，我们一般中国人说掏空骨髓就说这个人嘛不戒色，是不是？那但是不戒色的话，也是因为人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在射精之后会那个肾上腺很疲倦嘛，他要重新制造精液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肾上腺的那个制造类固醇啊或什么东西的那种功能，所以肾上腺是会非常疲倦的。那肾上腺疲倦了的话，那骨髓也就会受伤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我们知道，所以这样子的话，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是不是同学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说是啊，麻黄是大概做这样这样的事，然后黄芪是做这样这样的事，那你说黄芪可不可以补到骨髓呢？这就是一个以后要学的用药的一个小技巧啊。在不久的将来讲到黄芪的时候，我会介绍一个所谓的黄芪地黄剂，就是重剂量的黄芪跟重剂量的地黄同用的时候，这个药性刚好会入到一个针灸学上面说的地方，叫做华佗甲己。华佗的佗是耳朵旁还是人字旁？ 耳朵。 OK， 真的哈，不是人字旁啊。好好，华佗甲己就是治疗那种什么僵直性脊椎炎的用药技术。 就是这一路，就是黄芪、地黄同用的时候是可以修补到人的骨髓的。那当然，地黄甘草同用也可以。地黄甘草同用的那个很代表性的方子，这都以后会教的啊、哦，所以同学不要紧张。地黄甘草同用的一个代表性的方叫做益多散。益多散是 人字部， 对不对？我也是觉得哈、哦，这个才是华佗的佗。那这个益多散呢，这也是一个，你知道中国人的方子很好玩，就是有的方子呢，或者是一个好像很光明正大的医书哈、哦，写的那种就是漂漂亮亮，像张仲景的方子都写的漂漂亮亮的。可是益多散在古中医书的记载是什么呢？是丑闻一则，就是他那个益多散的方子是出现在一个某某太太的自白书，就说这个太太说，我的老公要配一个方子补身体，就我老公还没有配好就死翘翘了。那我们家有一个老奴叫益多，然后呢已经年老力衰，驼背不能行步，齿牙动摇，然后头发都白了。那我就觉得他那么老的那么可怜，我就把这个老公配的药给他吃了、啊。啊，吃了之后呢就恢复青春了。那我看就他就上面这个又犯了死罪的妇人的自白书啊，说那我今年的年方五十啊，这个色欲之心不能完全禁绝，就看到他变得行了，我就忍不住了，然后就跟他搞上了，然后偷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呢就觉得这是太丑闻了，所以就把他杀掉了啊。那杀掉了之后呢，打碎他的骨头的时候，发现他的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头打断的时候呢，还分尸啊，像啊，就是分尸技术不好啊，还打断了小腿骨，发现说什么骨髓皆如金黄色流出什么，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个方子超级补骨髓呀、啊，所以现在呢，我要被判死罪了，所以我把这方子献出来给官府啊，就是可能他就想用这方讨好官老爷或者是什么，然后来不要被判太重的刑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则丑闻里面出现的方叫做益多散。那益多是那个受害者。那这个益多散，我们助教其实也蛮像小方助教或者我的有时候会吃，因为这就如果你小时候啊是那个就是不是为了壮阳，而是你小时候如果是吃那个抗生素类的东西，骨髓受过伤的。什么四环霉素那种东西，因为你被四环霉素伤过，人一辈子都活在血虚之中，因为他骨髓造血机能就是比较差。那用这个益多散慢慢修，修的还不坏的啊。所以就是一个治僵直性脊髓炎的黄芪地黄的结构，一个是治疗这个骨髓受伤的这个甘草地黄的结构。那因为甘草等于是直接补充类固醇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几个中药的配比啊，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所以呢，我就现在回到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说中国人俗话说的掏空骨髓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以药理来讲的话，麻黄掏空骨髓也好，那就是到最后都是你的这个骨髓的造血机能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的机能受到了损害。那就好比说今天这个年头啊，我常常这个年头好像蛮有一些男人是喜欢练肌肉的，对不对？那当我就是说如果刚好遇到我身边比较亲近的练肌肉的人，比如说我表妹的男朋友之类的，我都会提醒他一句话，就说你有事没事要吃一点益多散。为什么呢？因为肌肉这个东西是很消耗血液的，就是你一块肌肉在那边，你就需要那么多的红血球来养，所以你肌肉很大块，而你的骨髓的制造红血球的机能供应不上的时候，连肌肉都是会掏空骨髓的东西。所以就是外功练得越强的人，反而内功越差，有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做肌肉训练的人，那我就会说，那你要先吃益多散，吃到你觉得好像随时呼吸都很深，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缺氧的感觉，不会发喘，这样子你才可以去练肌肉，代表你的红血球够了，能够养这个肌肉。不然的话，你没有红血球养肌肉的话，你的肌肉会变成硬邦邦的，好像死肉一样，然后你的骨髓会受损，因为为了养那些肌肉，你的骨髓是被掏之又掏， 所以都不要说吸毒人，今天那个肌肉块块状大块大块的人，有的时候都是骨髓被掏空掉了，因为肌肉没有那么好养，难伺候的东西。所以要练肌肉要先吃一多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基本的要先补的东西要做好，打底不打好的话不要乱玩这种游戏。那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大概就是这个 K 系的药物会伤到人的骨髓的一个机转。那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下课时间，反正我就待会儿下课十分钟嘛，我再回来讲到九点半啊。然后你看今天就在一天就在岔题之中度过了啊，回不回得到父子啊，我老天爷太可怕了啊。